天，啊，北国的春天已来临。城里不知季节变换，不知季节已变换。妈妈又在起来包裹，送来寒衣严冬。故乡啊故乡，我的故乡，何时能回你怀中。残雪消融，溪流匆匆，独木桥自寒。嫩芽初上落，夜送北国的春天，啊，北国的春天已来临。虽然我们已内心相爱，至今尚未吐真情。分别已经五年整，我的情郎可安宁。故乡啊故乡，我的故乡，何时能回你怀中。小无际传来阵阵儿歌声，北国的春天，啊，北国的春天已来临。家乡苦思老父亲，一对沉默寡言人，可曾写来愁不将，偶尔相对饮几杯。故乡啊故乡，我的故乡，何时能回你怀中。